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肖佳节快乐，各位好朋友，今天是古典流行继续来直播。那在元宵佳节一开始，我们就听到具有着中国味道的音乐，叫做踏鼓。真的，我都觉得元宵佳节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当中最浪漫的一个节日了，可以称作是中国情人节。真的，元宵节相比其他节日仿佛更多的许多风花雪月的故事，在夜晚辉煌的灯光下，将一对对的古人映照的恨不得共许白发。那在元朝呢，元宵节更是更为重视的节日，也是普通的人们最喜爱的节日。 有灯无月不愚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废笛笙歌赛射神，不展方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这是唐寅，也就是唐伯虎的一首《元宵》。在传统节日里，元宵节算是极为重视的一个，道家称为上元节。由于突出的习俗呢，也常被称为灯节。是啊，元宵灯节。相比其他节日，元宵节更像是一种嘉年华。过去的真的是一种嘉年华，张灯结彩，军民同乐。往往呢，在过去为了准备这些灯，还要制作调饰，所以元宵节持续的时间往往都很长。而在明代时期，元宵假期长达10天，已见过去的重视程度。像唐代时候，元宵节已经有赏灯习俗了，当时张灯三夜已是盛况，到了宋代增加到5夜，从正月14到正月18，甚至出现了灯谜游戏，而明代呢，将其延长到了10夜，成为了历代之最，而百官皆有假期，赏宴欢愉，通宵达旦。刚才的这首曲子也很好听，叫做《流水浮灯》。而在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电视剧《大明宫词》当中的《长相守》。而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整部剧情也是从上元灯节开始的。 行。元宵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就有了。根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了重视。汉武帝的正月上新夜，在甘泉宫祭祀太医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元宵原以为上元节的晚上，因为正月十五上元节，主要活动就是晚上吃汤圆赏月，后来节日的名称演化为元宵节，北方吃元宵，南方吃汤圆，而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汤圆，将原本我们的春节的庆祝活动又推向了另外一个浪漫的高潮。这里我们听到的选自大明宫词当中的《长相守》，是不是觉得也很浪漫呢？作曲林海。在古风古韵中感受到中国的传统佳节元宵节。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吧，大家一早就在这儿了。首先是一般的大碗西红柿茄子面，你好 BJ 黄。遗忘，遗忘你在异国他乡，是不是很思念家乡呢？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元宵或者汤圆吃。灰灰的老马你好，还有王 He 老醋花生JJ 啊，胡雪迪 Simon 日月火冰，还有微笑，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二班今天谁最早？金美美啊，一早8点多钟就发来了元宵佳节的祝福。还有缅甸猫秀杰，还有小猪长长，阵容一好，铮铮，邓新荣，你好吗？元宵节快乐！还有秋水风神、金美美、郑强、花本爱乐、立本、云橘子先生，还有邓新荣二、Irene、小林、外在虫、甲壳山人、邵阳、缅甸猫、MM、青云飘然，还有秀杰、云、MJG、索春如，说元宵佳节，丝竹之音。家人佳节，共赏佳音，说得好。 也流行。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了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了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都深感愤慨，但是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受到害怕和排挤，于是呢在上将军吕禄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此事传到了刘氏宗室齐王刘襄耳中，而刘襄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伐诛吕后，而且开始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于是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而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变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真的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说法。我们经常也说，为什么离年味儿，中国的节日的感觉越来越淡？其实不如我们更加了解过去的习俗，了解过去的故事，这样可能我们传统的节日也不会被大家淡忘吧。元宵节还有三元说，因为元宵燃灯的习俗也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上元还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 而上元节的由来，碎尸杂技时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正月十五元夕节，乃上天上元天宫赐福之辰，故上元节要燃灯。跟往日上半时段都是不同，听的是古风古韵。袁小姐也来了，说云说了，说喜欢这样的中国风。刚刚在这样的古风古韵的曲子的背景下，听着小月老师念到千道人的名字，有种似乎要掉泪的感动。今天的音乐太美好了。还有遗忘，此时在丹麦的遗忘也是祝愿大家元宵节快乐。他说在他乡的我，听着家乡的音乐，听着有磁性的声音，没有吃到元宵的我，有音乐陪伴也觉得很幸福。好了，音乐带来痛感吗？触觉、嗅觉、听觉、味觉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用音乐来联想吧，带给你最好的祝愿。无论哪一种过节的方式，元宵佳节都是祈福赏灯一个快乐而浪漫的节日。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共赏，一会儿见。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一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这首曲子叫做 Mr. Sandman， 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是元宵佳节。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一组中国的古风古韵的音乐，而下半时段也是古典流行的常态。今天也是周末嘛，给你带来一组夕阳的快乐的经典的好听的音乐和歌曲。那这首歌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美国古老传说中的精灵，是睡神。那源于呢，当人们如果过了很糟糕的一天，他们就会祈求 Mr. Sandman 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美梦。在这里其实带给这首曲子也是祝福吧，祝愿大家元宵佳节快乐，同时周末愉快。 是不是有一种普天同庆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今天是元宵佳节，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一组中国的古风古韵的作品，而下半时段呢，则听到的是世界的名曲。而这首《皇帝圆舞曲》是如此的欢乐，旋律优美。其实小约翰施特劳斯呢，创作过两首《皇帝圆舞曲》。一首呢是为了庆贺奥地利皇帝继位40周年而创作的皇帝庆典圆舞曲，作品是434，写于1888年。而这一首皇帝圆舞曲呢，作品是437，创作于1889年的秋天。在十月份的时候，当时是在柏林王宫庭院舞厅，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指挥首场演出。那刚刚听到的是一个现场演奏音乐会的版本，其实呢在新年之前就想带来这个版本，那当然就是卡拉扬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1987年的版本，但是前两天这张唱片没找到，所以呢今天终于找到了，所以呢特地带给大家。这其实卡拉扬是在逝世前两年的唯一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是维也纳爱乐第一次，当时是请客座指挥执棒新年音乐会的第一人。想想啊，卡拉扬他生于萨尔斯堡，他是奥地利人，他我们想到的平时都是他和柏林爱乐的那些渊源，那些故事，那些音乐，但是他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是他唯一一次， 刚才也说了，也是维也纳爱乐第一次请客座指挥，这样的缘分再碰在一起。虽然他以前当然指挥过维也纳爱乐，但是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卡莱扬以前没有过，所以当他指挥出这种声音，温文尔雅还有醇厚绵长，耐人寻味，完全不同于柏林爱乐的那种霸气厚重。作为奥地利人的卡拉扬指挥约翰施劳斯家族的作品，这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其实这两年我也很少给大家播放，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波尔卡，是哪一首呢？雷鸣电闪，波尔卡。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也是盛宴吧，毕竟是春节过后的最后一个节日了，元宵节。过完元宵节大家都应该是有新的开始，好好的上班上学工作，是这样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再来听一组中国的作品。我看到了在乐会里若隐似起发来了一张自己包的汤圆的照片，真的是粉粉嫩嫩的。思起说，元宵节是个快乐祥和的日子， 我要分享给大家美好的味道，回味都是甜甜的每一天。大家元宵节快乐。是啊，然后在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是中国作品，下半时段呢，一开始也是听到的是一组西方的有着喜庆气氛的作品。就像是怪胎虫说的，无论东西，佳节都是充满着快乐和舞蹈。也看到了树下清风发来的图片，还有画舫听雨。你的这个微信名字很有意境啊。还有 Android Eyes。说到元宵节，真的是在过去，在喜庆的节日里，有许多禁忌都可以打破，而元宵节的兴起也正是与打破禁忌有关。那由于唐代呢实行宵禁，而在元宵节当晚呢却因为赏灯的缘故而特许可以夜行，于是人们无不珍惜这个机会，对元宵节有很多的歌咏。像歌咏，像李商隐呢就写到，李商隐就写到，月色灯光满地都。而到了宋时呢，元宵节成为了许多闺阁女子外出拓展自己生活空间的契机。这里面有女子间的相约，夫妻间的相伴，令元宵节又多了许多人情味儿，街巷上更是人流如梭，不分上下。据说在元宵节的时候，女子在元宵节还偏好一种叫做走百鬓的活动，也叫走桥的，无非是趁着灯市，女子们相约出去观赏灯。据说呢，至今也有一些地区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说到元宵节，真的是古时的元宵节更像是一场狂欢吧。不是有这样的话吗？共约更深归极早，大家明日看通宵。这里是古典流行节目，最后听到的这段音乐叫做弄云，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五月，感谢你的收听，也祝愿大家元宵佳节快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碗汤圆，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